反对运动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一直强制扣留朝鲜公民，执意规避其家属关于遣返他们的要求。